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 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现在是2046年5月4日星期五早上8点钟，洗漱系统准备完毕。 知道了。 FM 98.2，是否需要播放 FM 98.2最新节目？ 嗯，我要和主持人见面了。 想用最年轻炫酷的方式听广播，不用等到未来。FM 98.2，全频可视化平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听听看，你够年轻吗？假如让你带着你的智能手机穿越到清朝，给太后拍个照片美个颜，给皇上录个音放个曲儿，晚上用手电筒功能给公主讲个故事，说不定你就能改变近代史。不过由于没有插板，请自带大容量充电宝。年轻创造未来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为你充满电量。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 晚上8点01分，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准时和您见面。大家好，我是左小美。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或者漫游嗨翻天在哔哩哔哩上的直播账号，就可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同时呢，每期节目的音视频回放我们都会在直播结束之后上传到漫游嗨翻天在哔哩哔哩的账号上，大家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6935，56755696935，欢迎大家加入。同时呢，也要预告一下，6月26号，北京青年广播将举行盛大的开播仪式和开播日17小时大型特别直播节目《生如夏花》。到时候我们会通过摇红包的方式送出20000元的现金红包。除了摇红包之外呢，6月26号北京青年广播开播日当天还会有限量版的明星 T 恤等着大家抢。更多精彩的活动您可以关注982魔力工厂了解详情。这两年啊，国漫崛起的呼声是十分高涨。国漫顾名思义，是由中国作者自主绘制，在网络或以实体的形式呈现的连载漫画及其相关的周边制品、影视娱乐等衍生商品，都可以算作是国漫的范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小美就要带着大家赏析几部具有好口碑的经典国漫电影作品，它们分别是《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和《大鱼海棠》。那么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马上进入正题。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灯泡大神，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漫游嗨翻天，我是左小美。那么今天的节目里呢，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部电影是2015年7月在国内上映的 3D 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这部影片讲述了已于五行山下寂寞沉潜了500年的孙悟空被儿时的唐僧俗名江柳二的小和尚误打误撞地解除封印之后，在互相陪伴的冒险之旅中找回初心，完成自我救赎的故事。影片在国内公映之后就以优秀的口碑引发了网友观众的追捧和媒体的广泛报道。人民日报认为该片是中国动画电影十年来少有的现象级作品。当年该片获得了第3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片奖和第16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在第20届华鼎奖组委会公布的50强电影名单当中，该片排名第16位。的确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西游记之大圣归来》这部作品可以被称作是当代国漫分水岭的影片。 话说在很久以前，有个猴王孙悟空，他法力高强，神通广大，因为大闹天宫惹怒了玉皇大帝。 大胆妖猴，你触犯天条，还不快快说话。 1961年的时候，《大闹天宫》的上集在国内上映。这部真正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拥有中国民族装饰特色风格的动画，所带来的不仅仅是视听上的双重享受与震撼。它轻重缓急的节奏念白，京剧般细致入微的一唱一打，堪称是艺术与娱乐的完美结合。同时更代表了中国动画在当时以浓墨重彩的先锋之姿，登上了世界动画艺术的王座。而《大圣归来》有心去致敬和发展《大闹天宫》，在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听见它采用了不少《大闹天宫》的经典配乐，在剧情转折的同时会常常以传统配乐来强化。在人物造型以及场景的设计上也秉持传承了不少中国民族工艺美术的特点，混搭上大量鲜明大胆的 CGI 特效，在继承的基础上也打破了常规，保留着这部动画片的民族风格，更大化的面向全年龄的观众群，也进行了走向国际动画大片的尝试，实属不易。 猴王把天兵打了个落花流水，大获全胜，但是如来佛祖却不能容忍他蔑视天庭。从此以后，那孙悟空就一直被压在五行山下，至今快500年了。 什么呀？啊？ 一个孩子。 哎呦，可怜的孩子，你从哪儿来呀？快可怜的。 大圣归来的故事开始于山妖肆虐的长安城，在动乱当中失去了父母的江柳二，也就是幼年的唐僧，被老和尚收养成长。他对齐天大圣的传说有着执着的迷恋，而与此同时呢，真正的齐天大圣于五行山下封印未醒，日食之日即将来临，妖王要偷城中的童男童女祭祀。江柳二搭救了一位陌生的小女孩，逃入了山中，误打误撞却解放出了齐天大圣。而此时孙悟空的法术封印仍在，所谓的齐天大圣不过是一只会拳脚功夫的猴子。见到传说中英雄的江柳二仍将其奉为偶像，并且紧紧跟随，给了曾经落魄中的齐天大圣勇气和信心。虽然没有了超能力，却依然能够威风凛凛地去解救被妖王抓走的孩子们。在和妖王的决战当中，江柳二以己之身保护了他人， 悲痛至极的孙悟空爆发能量，突破了封印，恢复齐天大圣之身，而电影也在此时戛然而止。 师傅， 灵儿，你这是在干什么？ 我在花园。阿弥陀佛。 灵儿啊，为师就盼着你能踏踏实实的，为师可没法照顾你一辈子啊。 师傅，我们当和尚呢，难道每天就为了吃饱肚子？那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啊？ 当然不同了，这花园呢，只是做一个高僧的开始。打坐、念经、参禅。不骄不躁，悠然自得。你看为师现在不就很好吗？ 外面到处闹山妖，念经又不能吓跑他们。 那你想怎么地呀？ 我要取好学长打山妖。 闭嘴。 哎呦， 江流啊，你给我听好了，我们出家人普度众生要从小事做起，专心的打坐参禅化缘，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而已，一切皆为虚幻。命由己造，相由心生，一年雨季波折之，别老打打杀杀的，你现在应该 知道念经参禅。 错了，是接着化缘。 在大圣归来里反复强调齐天大圣孙悟空打不死和孙悟空不偶失而复得这两个概念，它们象征了每个人的童年简单信仰，也象征了随着时光的老去中国传统经典的不可磨灭。我们每个人都是看着听着孙悟空的故事长大的，每一代中国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孙悟空，尽管对他已经无比熟悉，但是依然会满怀情感。 如来老儿，俺被你困了500年还不够，你别忘了，俺可是齐天大圣啊！ 齐天大圣， 谁在那？ 啊！ 给我出来，快点！ 怎么又是你？ 你真的是齐天大圣吗？ 切，是又怎么样？ 啊，他真的是齐天大圣！ 别跟着我，小屁孩！ 啊，大圣！ 孙悟空是齐天大圣，他是为了战斗而生，可是他的战斗毫无意义，他似乎从生下来就注定要战天斗地，就要反抗这世上的一切。这样的人必然无敌，但是也会很无聊吧。所以大圣归来时并没有太多抱怨，只是对于重获自由的喜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一只孤独的猴子，无论面对千军万马还是被困时中，他都只是孤独的猴子，不在意这世界万物，连自己都无所谓了。战斗看来是件孤独的事情啊，这是一个人的大圣，这是一个人的英雄。可是500年后重见天日的时候，他面对的却是一个天真的小和尚。大圣手中的枷锁还在，他不是大圣，他只是猴子，一个无能的猴子。他会愤怒，会悲伤，有了感情，也许这便是如来封印他的目的。所以孙悟空好像很烦江流儿，江流儿成天啰啰嗦嗦，问东问西，可是这个孩子待在身边久了，好像日子也就不那么孤独了。 妖怪，你快放下这矮桶，这可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齐天大圣，你看他那一头杂毛，还齐天大圣呢，我还是齐天元帅呢。他还真把自己当孙悟空来。小孩儿，来，往本帅拿着。让我来教训这个齐天大圣啊！ 当巨龙腾起，当八戒到来，当群妖来袭，大圣不再是大圣，大圣成为了父亲。大圣看着窗外的月色，会轻轻地说，有一天你变得足够坚强勇敢，就能够驾驭这一切了。那一刻，大圣心中有一个柔软的地方被打开了。可是大圣已经变成了猴子，连保护自己都困难，还怎么保护这么一个天真的小和尚呢？他想过放弃，想过离开。大圣不再是英雄，大圣也不再孤独。 猴 子，你再不放手，我可跟你急了，我真跟你急了。 自由自在的挺美啊， 我要是能飞就好了。 飞有什么呀，我还会飞呢。 那样就能飞过大山，找到师傅，带傻丫头回家。 有一天你要是够坚强够勇敢，你就能驾驭他们。 哎，大圣，你说的是真的吗？ 小鸟在寻找家的方向，我不是一粒沙子，也不是一声轻叹，我只是一个孩子在寻找爱的怀抱。 选择离开，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那种绝望不是因为法力尽失，不是因为五百年光阴的虚度，不是因为江流儿的离开，而是因为无能为力，有了想守护的东西却无能为力，这种感觉才叫做绝望。可是大圣最终回来了，坚决地走向了战场，他单枪匹马毫无法力力战群妖，这才是大圣，这才是我们心中的英雄。虽然他可能被打得很惨，虽然他已经没有了金箍棒，但是他是一个英雄。所谓英雄，不是天赋异禀，不是英姿飒爽，不是所向披靡，而是为了自己不想失去的东西而勇敢地战斗，战斗到再也无法站起， 战斗到最后一滴血流尽，这才是我们的大圣，这才是陪伴我们长大的英雄。英雄并不是孤独的，英雄是为了守护而战。而最后大圣也明白了这一切，也就明白了这500年的意义。 他向我走来，远处那个人还在等待，熟悉的声音已不在。你说你要离开，明天还会回来，曾经忘不 之大圣归来，整部电影是非常好莱坞化的，无论是成熟的技术、丰满的人物性格，亦或是较为成熟的好莱坞式剧本，都让他在电影以及技术层面无可挑剔。另外呢，我们也在里面看到了很多经典电影的影子，像山妖追逐的一场戏颇有阿宝斗狼的风骨，而汪峰配乐的那场戏剪辑几乎超神，颇有狮子王的风骨。而最为可贵的是，它也保留了绝大多数的中国特色，无论是皮影唱腔，亦或是开头中国风十足的群战，都充满着满满的中国情怀。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当中的配乐，从小刀会到勇敢的心，再到那首感动千万人的歌曲，中西结合，现代古典竟然毫不违和。童自荣老师的配音更让我们连个反派都恨不起来。小敏也听说《大圣归来》会拍成三部曲，如果真的可以有续集的话，那也希望后面两部作品可以在保持并且发展第一部技术的同时，拥有更加圆润的故事和更加饱满的人物形象。在片尾的时候，我看到这部动画一共做了整整8年，前5年团队自费，后来靠众筹才做完，也让小敏有一些感慨，做良心动画实属不易。那么是时候让我们的猴哥惊艳四方了。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上半时段的内容，给大家推荐的电影是《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再来预告一下，6月26号北京青年广播将举行盛大的开播仪式和开播日17小时大型特别直播节目《生如夏花》，到时候我们会通过摇红包的方式送出20,000元的红包。除了摇红包之外呢，6月26号北京青年广播开播日当天还会有限量版的明星 T 恤等着大家来抢。更多精彩的活动您可以关注982魔力工厂了解详情。那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 567556693，欢迎大家加入。下面进入到今天的秒懂二次元环节，我们稍后回来。 是一个我自己也不是很懂的词，高飞车。高飞车呢是一种人物性格及其言行特征，也是 ACG 文化中的萌属性之一，原意是将棋中的一种霸道的棋形，引申为形容一个人的性格表面盛气凌人，强势傲慢哈，看不起人，但是其实啊是不擅长表达自己的好意，对于他人啊多半是关心的态度。简单来说呢，这个词一般是形容好人，不过略微起了笨拙，和傲娇呢还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仍然有一定的区别。高飞车强调人物性格从始至终都维持不变，而傲娇的人物啊通常会出现变化。在动漫作品中比较典型的例子呢是染红的街道里面的林小璐华恋。如果大家听了我的概述对这个词还不是特别的理解的话，那欢迎大家呢去相关的作品里面去了解一下，看看相关的人物，大家说不定就对这个词有更深一步的理解了。

在天空与人类世界的大海相连的海洋深处，生活着掌管着人类世界万物运行规律的其他人。居住在神之围楼里的女孩春，16岁生日那天，变作了一条海豚到人间巡礼，被大海中的一张网困住。一个人类男孩因为救她而落入了深海死去。为了报恩，春需要在自己的世界里帮助男孩的灵魂，一条拇指那么大的小鱼成长为比鲸更加巨大的鱼，并且回归大海。经历了种种的困难与阻碍，男孩终于获得了重生，但是这一过程却不断地违背神的世界规律，而引发了种种的灾难。 每一个刚满16岁的孩子都在成年礼这一天被送到人类世界，亲眼看看我们掌管的自然规律是怎么样运行的。我们第一次亲眼见到人间的景色，这里跟长辈们说的不一样，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人间太美了。 哥哥快看啊，那些红色的海豚又来了，每年他们都来。 来，跟他们打个招呼。 喂，你们又来了。 我独自在人间游历，我遇到巨大的帆船，看见星空一样的灯火，我还看到人们在许许多多纸船上点着蜡烛，为逝者护航，让他们的灵魂能顺着江河回归大海。第六天，我随着漂浮的河灯，顺着一条瀑布重回大海。 这部影片有着非常浓重的文化烙印，也是一个全新类型的探索。它的画面、音乐、配音都没有什么让人诟病的地方，人设和世界观也非常具有想象力和东方魅力。影片的世界观源自于导演梁璇的一个梦，创意源自庄子逍遥游中的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在这个基础上构建了属于自己的世界观。他的故事雏形来源于导演的先后两个梦，电影当中还融合了很多来自古书《山海经》《搜神记》与上古神话女娲补天等传统元素，并且基于这些元素打造了一个奇幻世界。 人死后会去到哪里？ 身体会变成泥土。 那灵魂呢？ 灵魂会游到最北边的如生楼，然后化成小鱼，由灵婆看管。 我们也会死吗？ 那当然了，生死有道嘛。爷爷的大限也快来了。 爷爷，我不想你走。 傻孩子，这是自然规律，对我们来说，死是永生之门。 影片发生的场景源自中国客家围楼，又称土楼。2004年的时候，导演梁璇等人把梦里的想法做成了一个短片。他在2005年和张春一起创立了彼岸天，希望聚集起一帮小伙伴，把最初的梦变成电影。2007年底，他们凭借短片《燕尾蝶》拿到了第一笔做样片的资金，之后投入长片《大鱼海棠》的创作。 怎么了，小姑娘？ 谁？ 这笛声好像不属于这里吧？ 这不是我的笛子。 好听，它的主人在哪儿啊？ 他在人间，是个男孩，他已经死了，我害死了他。 人类男孩？如果是死去的人类，没准我可以帮你。今晚子时带着他回到这里，牙一咬就会有人来接你。你来， 导演梁璇与张春带着主创人员对福建的土楼进行了多次采风，构思修改剧本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并且制作完成了近20分钟的电影片段。2010年，这个项目因为后续的资金没有到位而暂停，直到2013年影片发起众筹，这一举动引起了光线传媒总裁的注意，并且在同年11月份正式投资了电影，使得影片制作重新走上了正轨。《大鱼海棠》主要角色采用了 2D 动画，场景和部分配角结合了 3D 的方式制作，把 2D 动画做成 3D 效果的过程当中，较多体现的是大场景和景深的效果。这部电影当中出现的神话意象崇尚自然之力，最早的远古神其实并没有后世的神仙那么高高在上，也更加接近人的设定。《山海经》作为许多人物的原型，也充满了神秘的美。比如说影片当中的围楼象征了族群的物化状态，从中不乏秩序的维护者，而主角春并非传统动画中真善美的化身，它代表的是人内心中最真实最本真的东西，不被秩序所束缚。而男主的大鱼形象则更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它代表的是人类的内心，男主角死后的灵魂是沉睡的，而女主却唤醒了他，使他不断壮大，最终突破了束缚，寻找到了归属。在影片当中，新的目的是营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情感联系，这种情感联系形成的族群关系与大鱼所代表的有自主意识的觉醒是完全对立的。人们一旦有自己的意识和信念，就会脱离族群，所以他们被认为是不祥之物。而对于春来说，他保护大鱼送他回家，一开始是因为内疚，为了报恩，他必须按照自己的内心去选择。而秋的意象是对人们理想中的爱的完美表现，他也非常忠实于自己的内心选择。女主角春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最初选择报恩男主的时候就是违背族规的，和整个族群就是对立且矛盾不可调和的。最终这个冲突达到了高潮，是为一个人牺牲所有人，还是为所有人牺牲一个人呢？女主的选择是希望两全。其实在蝙蝠侠系列电影里也曾经涉及过这种两难的选择，蝙蝠侠里面的小丑每杀一个人就逼问蝙蝠侠是牺牲一个人还是牺牲更多人，蝙蝠侠说他不是上帝，无法决定牺牲谁不牺牲谁。而在《大鱼海棠》里，春最后决定牺牲自己来成全自己的选择，为自己的内心做选择，并且打算承担这个选择，这就是成长。 他那天死的， 谷雨的前两天，4月18。 你可别弄错了，每天死去的人比猫身上的跳蚤还多。 不会，那天是我的生日。 天行有道，你就叫公然的与天作对。 我不管，我一定要救活他。 你不管，逆天而行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无论是谁。 我欠他一条命，我要还清欠他的。 你本事挺大，我在这儿修行了800年，也还没能还清当年我欠下的。 那是你不够。 不许插嘴。我告诉你什么是最可悲，你遇见一个人犯了一个错，你想弥补想还清，到最后才发现你根本无力回天，犯下的罪过永远无法弥补，我们永远无法还清犯下的。 那你为什么说要帮我？ 那是我可怜你，让一个死人复活，你晓得要付出什么代价？ 什么代价？ 用你身上最美的地方跟我交换，你的眼睛。怕了吧，舍不得自己漂亮的小眼睛，或者你可以把你一半寿命给我， 只要能救活他，我愿意。 哎呦呦呦呦呦了，我的小祖宗。 你为什么养这么多猫啊？ 因为这里只有他们能陪我这个老东西了。 所有活着的人类都是海里 一条巨大的鱼。出生的时候，他们从海的此岸出发，他们的生命就像横越大海，有时相遇，有时分开。死的时候，他们便到了岸，各去各的世界。 这就是通天阁，所有人类死后的灵魂都藏在这儿。 这里的灵魂数都数不清，你能找到他吗？ 我记得他的样子， 我记得他的样子，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记得他的眼神，还有他额头上的疤。我找了6个钟头，整整一个晚上。 把他的灵魂交给你，注入你的灵魂，才能让他苏醒过来。从此你们将性命相连，你必须时刻保护他度过重重磨难，直到他长成大鱼，回到人类世界，才能死而复生。一旦上路，你就不能回头，否则他的灵魂就会永远消散。你懂吗？ 那么如何真正的爱一个人呢？大鱼的导演也通过秋传达了他对于爱的理解。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正确答案，只是经过了很久的沉淀，重新回顾秋的行为，又有了新的东西在里面。毫无疑问，朋友之爱、恋人之爱、亲人之爱，电影里几乎把这几种爱都囊括了，但是如何爱却有了区别。 喂，我知道一个好名字， 说， 你先把窗打开。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古书上写的。就说有一种鱼叫鲲，超级大，有天那么大，还能飞，翅膀像云一样大。 说完了吗？ 嗯 哼，走吧。从今以后，你的名字就叫做鲲。 父母以一种我以为是对的方式来爱子女，秋在一开始其实也是以这种方式来行为，所以才有了丢鱼的情节。秋是痛苦的，因为得不到回应而痛苦，但是为什么秋还是会依然支持鲲，甚至牺牲自己呢？ 你相信奇迹吗？生命是一场旅程，我们等了多少个轮回才有机会去享受这一次旅程。这短短的一生，我们最终都会失去。你不妨大胆一些，爱一个人，攀一座山，追一个梦。是的，不妨大胆一些。很多事我都不了解，很多问题也没有答案，但我相信上天给我们生命，一定是为了让我们创造奇迹的。 在电影当中有一幕是这样的，秋问春说愿不愿意去人间，他知道春如果不去人间就会死，如果他想活他就必须这么做。但是秋还是问了春想不想愿不愿，春说他不会去人间，秋又追问是不想还是不能呢？春的沉默让秋做出了决定。世界上的很多感情问题，无非是我以我认为的方式对你好，而你却不认可。父 父母为子女牺牲，也许一直想等着子女的感谢，可是子女要的却是父母的放手。情侣之间也总是会出现诸如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不回应我的苦恼。我们在社会这个群体里，在家庭单位里，总是被赋予各种身份与标签，某某的孩子，某某的丈夫，某某的妻子，某某的子女，某某的朋友。我们总是以这种标签去要求对方，作为丈夫你应该如何，作为子女你又应该如何，作为朋友你应该如何。我们都在拿着自己的模板来比照的对方做要求，又以自己认为对的方式去对待对方。很多时候这其实是一种伤害和误会的开始，我们却不自知。 星月相烟于大海上，微风摇曳细雨也彷徨，留下飞舞群情深处，你我曾相遇的地方，你是否已化作风雨，时光来到这里，秋去春来，海棠花开，你在梦里，我不愿醒来。每条大鱼 影片当中最宏大的世界观，也是最富有想象力的地方，就是关于每个人都是来自海里的一条鱼的设定。这是不同于一贯的大陆文明的架构，而是另一种鲜少涉及的海洋文明的思考。影片里思考的其实是经典的哲学三问：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最终的目的就是激发你的自我意识，你需要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你追求的是什么，从而不再迷茫。所以古老的西方神话总是不乏有关英雄的成年礼的题材，通常都是与怪物搏斗或者是出海经历艰险。现在的西方社会还有这样的传统，所以现在很多人都热衷于环游世界，在路上经历不同的事情，从而达到内心的明确自我。中国文化注重养身，从心出发的意义就是形成社会保护自己的身，生存是第一位的。父母关心后代的身体，生命在中国文化的个体认知里算是非常宝贵的了。但是在个体年幼的时候，还不受规则和束缚的时候，才有勇气争取和挑战权威与控制，甚至以牺牲自己为代价。太年轻的时候一无所有，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逐渐变得圆滑。大鱼海棠里的灵婆也说过，年纪大的人最是惜命，他们不敢折腾，所以只好忍受孤独和一滩死水的生活。春经过成人礼，错手害死鲲之后，一心一意想要报恩，所以他还了半条命，另外半条命是得知会给村子带来多少后果之后，以自己的生命成全了自己。 而秋在最初刻画的时候是一个调皮孩子的形象，为了引起注意会做各种各样幼稚的事情，但是为了喜欢的人，他开始学会隐忍，学会控制自己，学会承担，并且最终他以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春的性命，成全了自己的爱。正因为电影里刻画的主角设定是刚刚成年，所以人物性格中的莽撞不周全恰恰是那个年龄应该有的。在影片当中，故事的开端起源于女主角春的成人礼就见识了死亡，春无疑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她想要复活大鱼。而爷爷奶奶也在死亡的主题当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爷爷第一次和春讲到生死问题时，说自己大限将至，他非常坦然地对春说这是自然规律。奶奶死后变成凤凰，爷爷死后成为大树，其实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而16岁的春无法接受死亡与别离，秋中了蛇毒，爷爷救了秋，牺牲了自己，爷爷成为树继续存在，这是女主角春第二次面对死亡。女主和大鱼的几次别离，女主又固执地寻找鲲，也说明了她无法接受别离。春不断地面临生离死别，最后大水倒灌村子被淹，她意识到村人也在同样面对生离死别，她同样也无法接受因为她造成了其他人的死亡，所以她用最后半条命，用爷爷的残体催生了海棠树，救了其他人。但是最后他在可以和大鱼一起去人间的时候，并没有选择去人间，而是送大鱼走，这意味着春终于开始接受别离。秋早已得知大鱼走后就是春的死期，所以他强行送走了春，并且在春的面前牺牲了自己，灵活复活了秋，让他做接班人，春和鲲回到了人间。这时话外音响起，你相信奇迹吗？大胆一点，不妨大胆一点，这个奇迹就是生命的奇迹。整部影片当中透露着淡淡的庄子哲学思想。庄子一生真本领大追求尽在逍遥游三个字，他的真本领大追求就是用大智慧通过大功夫争取大自由，追求建立在厚积功夫基础上的高远逍遥。一言以蔽之，逍遥游的主旨就是寻求自由，而自由也是大鱼海棠的通篇核心思想。好的，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大家不妨来关注我们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漫游嗨翻天，非常欢迎大家来佩戴我们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欢迎大家加入，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漫游嗨翻天。我们节目每天晚上8点到9点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将邀请众多二次元圈里的大咖来做客节目。除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的收听渠道之外，我们在新浪微博和 B 站上面都有官方账号，大家可以点击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每期节目的直播以及视频回放了。再来预告一下，6月26号北京青年广播将举行盛大的开播仪式和开播日17小时大型特别直播节目生如夏花，到时候我们会通过摇红包的方式送出20000元的现金红包。除了摇红包之外呀，6月26号北京青年广播开播日当天还会有限量版的明星 T 恤等着大家抢。那么更多的精彩活动您可以关注982魔力工厂了解详情。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欢迎继续收听。明天晚上8点，虚拟偶像乐队鲸鱼岛乐队的成员将做客节目，和大家一起分享他们的音乐创作故事。我是左小美，我们明天再见。